北京。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流传至今的曲目都经过了千万人的传唱，并在即兴的不自觉的磨研锤炼中日益精炼成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欣赏几首经典民歌，先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太湖美。是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阿拉木汗是姑娘的名字， 这首歌舞曲以双人边歌边舞的形式赞美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莫汗，一问一答，活跃而风趣。 阿拉莫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莫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他的美貌像弯月，他的腰身像绵柳，他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使你发抖。阿拉莫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莫汗什么样，阿拉莫汗住在那里，吐鲁番西三百六。阿拉莫汗住在那里，吐鲁番西三百六。 位于我国四川省西部高原，康定群歌是一首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传统民歌，又名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民歌抒发了青年男女热烈相爱、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情感，旋律流畅优美深挚，后来成为歌唱家于怡轩、周小燕等人的保留曲目。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断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离家溜溜的大街，人才溜溜的好友，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哟。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他哟。你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友，而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加油。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加油。时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秋游。时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爱哟。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爱哟。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断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你回来，C 四季歌是流行于青海一带的传统情歌，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吕冰等改编为歌舞曲，名为《花儿与少年》。在当地，花儿代表姑娘，少年代表小伙子。四季歌以春夏秋冬四季盛开什么花为起句，表现姑娘对于小哥哥的爱情。爱情歌曲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青年男女间炽热的恋情往往通过富有维吾尔族民族心理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比兴手法来加以表达，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阿瓦尔在维语里是聪明活泼的意思，这首阿瓦尔古丽赞美的就是聪明活泼的姑娘。 我 骑着马儿唱起歌儿，走过了你，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天涯海角有谁能比得上你？ 花是一首人们喜听爱唱的民间小调，流传于全国各地的茉莉花歌词基本相同，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其内容。现在人们听的较多的是江浙地区的版本，曲调细腻优美，这首小调给人以轻盈活泼的感觉，曾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用于歌剧《图兰朵》中。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首茉莉花。刘慧代表编辑蔡涛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这歌声一样，处处充满花香。